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梅日。 方物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如果咧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依个礼拜超多新闻，仲大细都有嘅。 我哋仲俾人突袭咗啦，咁啊，好啊，首先讲啲比较八卦少少嘅先啦。 首先就系无肺液爆，今次轮到山川响啦。今佢嗅觉异常，就检查就发现到染咗，而家喺屋企疗养。就事务所公布嘅单料。 佢就话净系呢个嗅觉异常，咁啊味觉或者嗅觉异常就冇第二个可能性噶啦嘛。你现在无啦啦突然间出现咁嘅情况，一基本上一定冇肺，但系通常都会有啲咩发烧啊嗰类嘢，但佢冇咁嘅事，咁啊 冇咩嘢嘅，又后生女， 咁啊应该冇乜事噶啦，咁咯就咁咯。 好啦，咁咧日本其实而家咧，其实啲公司就开始大规模去打疫苗，即系逼你班友打啦，仲简单咗佢就系。 未到逼嘅，因为其实唔打嘅都好多，因为日本之前嗰啲咩通通病啊，记唔记得嗰单嘢啊？ 日本 就会搞到有部分人系好唔想打疫苗嘅，但有部分人咧就好积极嘅，好两极咯。 最神经病就系咩？有几条友反对戴口罩，走去北海道示威，全部染晒病，黐线咗咯，神经真系。不过呢个就唔关事啦。 咁口罩就攞嚟咁用啊嘛，佢唔戴咪咩？ 咁咧，升咗事务所 Hibiki 搞咗社内打，咁作为 Hibiki 一姐嘅三心灵子，梗系第一个要打噶啦。我留意嘅重点就系、是，系咪佢人品冇咁晒太阳咧？点解成咁白嘅？因为其实三千零子咧，俾人成日笑佢话皮肤黑嘅。只手咁白嘅，做啊？佢边度即系佢即系可能太阳冇晒太阳啦？佢 如果你唔系嗰种好刻意地去晒黑嘅话咧，你正常出街你系短袖，你都有个袖噶嘛。但你打疫苗嗰个位置，其实系要入高三袖噶嘛。 几高噶？因为其实佢打疫苗，好多人就以为打疫苗咧， 打卡介苗个位啊嘛。 打类似以前卡介苗位，其实再高少少嘅。 差唔多，因为佢其实肌肉注射就系打喺你个上臂肌肉最厚嗰个位啊、所以正常除非背心啦，如果唔系都会遮住咗嘅。咁、正常呢个情况，你出街你都唔会晒到呢个位噶嘛。咁嗰个位系白系好正常，我个位都白雪雪噶。 系咁正常，我都白，不过我着背心跑步唔好讲啦。 你只要唔系挂着背心跑步啊嗰类嘢，因为好多人其实运动都照系着短袖嘅啫嘛。所以佢白雪雪好正常，而且即系声优有一半时间都喺啲室内度工作嘅，咁白雪雪好正常啫。 好啦，咁另一单又系算系笑料啦，就系、是、赤松健同九米田康治嘅历史性和解。 首先阿红虫同阿九米田嗰啲恩恩怨怨，大家应该听过好多得事噶啦，但系咧原来咧实际上佢哋系咁多年嚟咧从来冇见过。系一次都冇见过面，咁当然啦，都系漫画家就比声优更加系户内派啦，基本上冇乜出门嘅，亦都唔会有啲咩去啲公开场合。佢今次点解会见到都系因为出版社原因，就系、是、上年港坛嘅漫画一班班奖入边咧延期，下一年再补办，咁啊所以一次就摆两年份。咁本来佢哋两个系真系老嘅新兵，但系因为呢个巧合咧，阿红虫就系旧年嘅审查委员，九米田就系今年嘅审查委员，即系连社内都系特登将佢两个分开咗噶。但系就系因为今次冇肺，所以系冇肺相间嘅，咁佢哋令到佢哋两个就啱啱好就喺同一时间出现咗啦。咁阿红虫咧就好玩嘢嘅，咁佢就出咗个 cheat 走去投票。其实叫我见到佢嗰阵时要做啲乜嘢咧，边四个选项出嚟，即系四个其实都系玩紧噶啦。我系你个 fans， 帮我签名，跟住攞本《旋风管家》第一集，哇！就系、是，跟住第二个就 BL 啲嘅，就系、是、后边红抱佢， 然后所以喺出大公开， 系啊，跟住咧仲有就第三个咧就系要求佢要就隐瞒之事，即系佢之前铺漫画动画化咗之后 ，BD 模型资料嗰个费用佢攞翻，即系要佢俾翻钱，咁啊第四个就同佢告白，咁啊。咁结果咧，推友嘅选票咧就系、是、呢个第二个选项系优胜嘅，咁佢真系又做咗，呢、这个真系安家嚟嘅。咁佢就影咗相喺佢个 Twitter 公开咗啦。即系你见啦，阿红虫个样咧就好开心嘅，但系咧阿金美婷个样就呢个眼神死咗个样。我谂佢应该事前冇知道呢件事，所以就系有啲俾人突袭嘅感觉啦吓。即系佢就两个咁多年嘅，即系其实可能最初系真系嬲嘅，但系其实你去到中间，你已经见到咧，佢两个基本上 大家玩嚟差啫嘛，大家喺度 喺度打情骂俏啊嘛，款嗰啲隔空打情骂俏，你老婆我唔会妒忌啊。即系虽然可能佢老婆就睇起嚟好开心啦，睇埋张相就仲开心添啦。我唔知啊，即系根据阿大爷所讲啊，冇女人唔中意啲 yellow 噶，即系咁啊。即系有少少笑料啦，咁样咯。 好啦，另一单其实我觉得系属于叫迷事件嚟嘅，《闪光开晒位》由五亿、十亿，而家去十五亿票房 ，OK 啦。跟住影碟卖九万，我喺度啊，系完全唔知道发咩反应，唔系啊嘛？呢个嘢即系咁好买， 系咪有咩王者直霸者之类？我唔知啊，升华咗咩嘢啊？ 你话我哋之前我嘅理论啦，可能系错噶。我的理论就系你想睇戏，入到戏院冇嘢好睇，咁见到个高达头啊中入去，咁唔应该连啲碟都咁好卖噶，因为佢系嗰种上映当时就直接卖埋碟嗰种，即系其实好多啲唔系预大卖嘅作品，好多都咁样做嘅。 嗱，我包呢个算唔系暴水叫做报复性消费咧，就系冇地方使钱，即系好似鬼灭咁样，鬼灭嗰400亿片系差唔多入全日本都睇过晒咁滞噶啦，但系影片好卖啊。 佢呢種咧，直情喺戲院賣碟噶，即係之前我記得《樂園追放》都用呢種方式賣噶，就係嗰種唔如你好好賣嘅，佢兩個人一齊做。如果唔想推翻我之前嘅推理嘅話咧，就即係之後，其實啲人本來真係唔係想睇佢嘅，但係入到去睇完之後，又幾好睇喎。因為咧呢種咁嘅劇場賣碟嘅模式咧，其實就係講緊我對套嘢嘅質素好有信心。播完之后，咁你即场觉得好睇嘅话，你就会顺手买埋只碟，翻去可能会重温下，或者当系纯粹支持都有。即系我谂比较合理嘅推断系咁啦。我断估你唔会戏院买只碟翻去，而你唔系入场睇戏噶，应该冇人咁奇怪噶，净系入去净系买碟，然后翻屋企慢慢睇。通常都系嗰啲睇完戏之后觉得好睇，所以就买只碟，无论系想重温定系支持都好。咁其实佢制作水准真系唔差嘅，呢个系事实嚟嘅。 但系唔系去到呢个程度咯。 我谂系大家俾咗个机会佢咯。以前呢类戏大家系唔会俾机会佢噶嘛，直情系唔会俾机会佢噶嘛。咁而家咁咪俾个机会佢咁样咯。因为咧，有一样嘢就系、是、都系讲电影，我就顺便讲埋啦。本来就唔想讲噶啦，即系呢个《八日鳄鱼》个电影上映冇人睇。 预咗啊？ 嗱，喺咁嘅状况之下都冇人睇，即系你睇下， 你信论真系可悲到一个。 唉，而家已经系求其你肯上都有人睇嘅情况啦。 总之佢套片唔系立嚟啊，好离谱啊，都有人睇，但系呢个竟然系冇人睇嘅，系创下咗空无一人嘅戏院。即系呢个年头，戏院系叫做唯一嘅可以出街嘅地方，竟然冇人嘅，你套系咪即系黑人憎到咁嘅地步啊？ 你谂下，星期日晏昼两点嘅戏院。喺佢开场前十五分钟都冇人买飞，因为开场前十五定二十分钟就停止，但到嗰阵时都系冇人嘅，可以空到咁嘅地步嘅，我唔知有咩事。跟住有人仲要睇到下边晏昼有个三点零啦，有双人位买咗，仲要系角落头嘅。 瞓觉啩？哦，好嘢！ 双人位戏院角落头冇人睇嘅戏入边做啲乜？大家心中有数啦，卡拉 OK 就闩咗门咯。 唔科好嘢啊！ 我真系好衰嘅啫，不过算啦，即系特显到呢套嘢几咁冇人睇不过就 可悲程度去到一个就系我哋即系都唔忍心笑佢啦，已经 由当初咁多人追捧变成而家咁嘅死款，唉， 系黑人憎，不过呢个唔重要啦。好啦，讲下咁咪讲下一单 讲鬼面啊嘛，又讲翻 又要讲，又要讲 UFO 啦。 嗱，要其实近藤光俾人告去逃税单嘢咧，真系老敏到啲咩？佢对逃税嗰时咧。鬼灭先啱开始播到电视版， 唔系，佢嗌蒲穗嗰阵时系刀剑， 系 刀男人播之前， 系啦， 嗰阵时仲讲紧刀男人播唔播得出，跟住到而家鬼灭红到第二期出， 先正式告， 系啦， 拖几耐啊？ 呢个系同一单嘢嚟嘅，佢而家先正式起诉我哋，因为我哋嗰阵时已经讲过啦，呢类经济犯罪相关嘅咧，其实好多事都要查好耐嘅，嗱，冇呃你啦吓。即系嗰阵时两三年前啦， 平成27年， 系啊， 而家2023年啦。 即系咁啊，最终都真系告，因为嗰阵时讲过有可能系最终就系罚钱算嘅。咁因为我真系唔清楚佢内部，就算要起诉都要起诉好耐，嗰阵时系咁样讲噶嘛。咁而家事实就系佢真系起诉，而且真系隔咗几年之后先起诉，好正常噶。经济犯罪咧三五七年系好常见嘅，要调查翻三五七年其实经常见嘅。你知呢啲同税就有关嘅咧，即使话你成个嗰啲业绩啊嗰啲嘢啊，全部你要攞去睇一次，搞好多嘢，所以。我哋上次就係話文書入文書啊嘛，嗰陣時就有個講，咁你諗下，因為通常就要保留七年稅務資料啊嘛，咁你諗下，你淨係睇曬佢七年啲稅務資料都有品牌你睇咯，咁所以隔三年其實好正常嘅，咁我亦冇乜嘢啊，相信都最多係罰錢嘅啫，就算係坐監都係探下近藤嘅啫嘛，對緊動畫公司係製作係冇問題嘅，而且我諗就算佢有啲咩冬瓜豆腐俾人罰個咩錢，佢個製作一樣係唔會有問題嘅，呢、這個我幾有信心嘅。 跟住咧，另一單就係、是、 悲報嚟嘅， 係咪悲報咧？我 一用我講一句啦， 呢套嘢其實就是雨蘭老師《無邪喜樂園》喺亞馬遜幫佢落世架， 唔係《無邪喜樂園》，係我不是羅麗康，即係佢雨蘭就最出名嘅梗係《無邪喜樂園》啦。咁佢就新作嗰套都俾人落咗架，即係《無邪喜樂園》好似之前已經落咗架，你話冇記錯嘅話，我唔知而家上翻未 啊？好老實嘅，此人嘅漫畫能夠喺亞馬遜上架，我覺得已經好奇怪噶啦。 我觉得你班友仔用淫邪角度去睇佢嘅啫，即系人哋不知几健康。 扮乜嘢啊？悭啲啦，佢发罗里曼噶嘛，以我标准嚟讲，佢未必系重口嘅，但系水唯美派嗰种咯。 所以咪话，其实你绝对系可以用一个美嘅角度去睇啊，不过个个都用罗里翁嘅角度去睇啫嘛。 但系好正咯，佢已经回应有啲人回复佢时话前科疑犯。 即是他的前科研发的应该是其实是指无邪喜乐园的。只能讲回那一句啦，这个世界对罗里控有系统式的迫害。 他自己衰。 咁仲有一单就勉强都算是跟 Amazon 有关啦，就是这个 CY Game 的大爆炸，就在8号的时候 ,CY 的一大惨 Game, 你知 CY 几多 Game 的啦，大部分都是出晒事，都是拉晒嘢的。咁直情是连都连到。 首先代表有一定是 GBF 啦 ,CGSS 啦、 你不如手边套冇事好过啦。 S.V. 弹射龙伴、 暗影师章、弹射世界嘅龙伴，咁呢三只嘢嘅特点系乜嘢咧？就系冇乜人玩，唔系相对嘅人气比较低， 唔系应该系属于叫啲负需化嗰类啦。 其实个事实系乜嘢咧？因为啱啱我其实噏咗噶啦，就系、是、A.W.S. 嗰边，即系亚马逊个云端系统啊。我相信系其中一个机房，甚至系其中一个机房嘅一个 server 出咗事。我唔知道有几大啊。咁然后咁唔好彩就系 C.Y. game 大部分 game 都放纵咗喺嗰度。而 Shadowverse 啊，同埋呢个龙伴，仲有弹射世界都系嘅。其实，因为佢个 server 系对国际嘅，所以佢可能唔系放喺同一旧，佢要另外放。咁对内嘅，且啱啱讲啲全部都系对内嘅。你关布啊、CGI 啊，即系基连嘅话咧，就台版冇事啊，日版先有事。当然，因为台版应该系苏黎嗰边搞嘅。咁马良都出咗事啦，即系成绩包冇得。因为你话冇乜人气，即系人气下滑嗰啲嘢。咁我谂网页版嘅灰姑娘同呢个神奇包木特呢两只而家人气已经低咗好多噶啦，我觉得纯粹就系咁啱嗰个水花成个水花受咗皮。咁啊，最惨就系乜嘢咧？嗰日就阿木村惠人生日，即系阿木村 P， 即系 CY 嘅最出名嗰个制作人啦。佢仲要喺呢个报告入边嗰阵时同埋呢个收到众多嘅生日祝福，多谢，即系顺便自肥下。有人讲笑咁讲啦，因为而家马龙好红啊嘛，就话其实系咪啊美蒲磅波真系点咗个催化？呢、这个就关个马龙入边嘅设定入边。阿美蒲磅波就系嗰个成个初音嗰种咁嘅奥赛巴嗰种碌嗰只马龙。咁虽然佢设计到好似机械人咁样样啦，但系佢另外一个设定嘅就系咧，佢系机械白痴嚟，掂乜都爆乜嘢嘅，同我哋超金差唔多嘅。即系所以话系阿美蒲你真系搞个催化嚟。即系讲笑咁讲啦吓，咁啊少少，因为最近应该要攞出嚟讲啦，因为我拉咗嘢。嗰日我做完咗马良嘅日任，然后未做呢个基连嘅日任，即系公主连结啦。 嗯， 然后佢日本时间凌晨四点几开翻马良个催化，我做咗日任嗰个你就开翻，我冇做日任嗰个你就同我收到跨日，因为佢系应该系紧急将啲嘢搬走啊。点解呢？因为其实好少人提到嘅，唔止系 CY 呢几档出事嘅，其实有几只online game 都同一时间出事嘅，而且有好似一只系到而家都未执口嘅，到琴日而家执咗，即系咩？我知个暗部嗰啲什么嗰啲 DMM 啲湿鸠 game 嚟啊！咁重点就系、是、其实有唔少 game 都有出事嘅，所以我估佢系紧急将啲嘢搬咗去个冇事嘅 server， 所以我估计系机房冇事嘅，但系就连线啊之类嘅嘢有问题，又或者佢挖到个后备包塔啦，我唔知道先系咪 CY 俾入后备包塔之类。总之佢就好快，其实都好快啊！香港时间大概系十点钟左右出事嘅，到香港时间大概四点、三点零、四点已经陆续整翻啦。其实好快，我估佢纯粹系转 server。咁咯，好啦，所以因为纯粹因为受害，所以攞出嚟睇一睇啫。 好啦，跟住一单咧，就其实有少少嘅，几有意思嘅。咁咧，网上先 jump pass 咧，就有一个单元古仔四十几页嘅，就叫做《妇女之长灵师我三毛》。本来呢度所谓叫单元古仔，即系佢新人漫画家咧掟出嚟设下期咁样，但系咧呢篇漫画就完全唔似新人嚟成熟，分镜啊、画风处理啊、桥段咧系赞不绝口嘅，就好人话就而条友咧，即系作者啊，叫 Keita Barker。完全冇任何资料，有好多人都怀疑系某个即系老手漫画家画出嚟嘅。 嗱就咁睇啦，因为我第一次睇嗰阵时就系出睇人睇啦，我睇到嗰阵时睇个画就系好熟口面， 系啊，好熟口面，但我记唔起边个啊。 我系觉得我系睇过呢啲咁嘅画风，因为佢个画都其实都几好型嘅，其实化名其实都唔出奇，我估计佢之前上嘅嗰个笔名。可能是攞嚟画 BL 漫嘅之类啊，唔一定 BL 漫，可能妇女之相关啊。 嗯， 所以佢要调翻转，即系人哋袁士明，佢又调翻转， 佢唔想连到嗰一边，咁佢要想点话从良啦，即使佢想从良，所以就要搵个马甲名咁样咯。 唔出奇啊！ 我估啊，因为如果系好熟口面，但系我唔出名嘅话，好有可能系同人字堆入边见过嘅。 嗯， 可能佢原本系画开同人字，我唔一定系 BL 嘅，但系佢个题材，我会觉得可能系啦吓。 嗯， 咁如果佢系画开同人字，然后出道嘅话，就有机会有人嘅咁样噶，会改个名噶。费事两边太连结嘅话，就唔系好方便。 多啦，好几个漫画家一从良就换笔名，我都费事，我都费事讲啦。 啊，邪神极之灵啦， 咪就咯。 啊，咁啊， 嗱，有一单其实就唔系宅嘢嘅，就纯粹讲一个几得意嘅，就系、是。新宿东口整咗个 3D， 唔系 3D 啊，一 4K 荧幕，咁就做咗个叫裸眼 3D 嘅三色猫，就每日就定时喺度演出嘅。新宿东口嗰个位置，其实咧，大家如果你去有去新宿嘅话咧，喺新宿东口出嚟望住青山服装左边嗰座大厦就系个位置啦，系好容易认嘅啫。 嗰、那个广告位系相当之贵嘅，顺带一提。 嗯， 其实裸眼 3D 咧就其实真系唔系新技术嚟嘅。我记得我当年好耐好耐好耐之前。我仲喺大陆工作的时候，你谂下，最少都七八年前啦。 嗯， 我喺杭州一个机场系见过一个裸眼 3D 啊，不过嗰个就唔算太靓嘅，即系因为我而家睇片啦，佢系个影像啊系好实嘅。因为裸眼 3D 有个好衰嘅地方咧，就系咧系好虚嘅，即系成日觉得佢嘅嘢系半透明嘅。但系呢件咧就我唔知系因为拍片所以会实啲啊，定系乜嘢啦？但系我喺片度见咧就好实正，你真系分唔清到底佢系咪真系有只嘢喺度，定系纯粹荧幕？因为裸眼 3D 好多时会出有呢个情况出现嘅。 嗱 ，YouTube 咧系有支 cam 影住依个显示屏嘅，当然啦，因为嗰个角度问题咧系睇唔到 3D， 但系一睇下个 3D 荧幕有只猫嘅，但系冇 3D 效果噶，因为角度唔同。 唔紧要啊，因为上 Twitter 你会见到非常之多，我基本上系俾只猫洗版。 即系其实真系几得意 啊！你知日本大半都系猫奴嚟啊嘛，所以成为咗个少少话题啦，咁样咯。 嗱，一个就系我觉得超越咗《鬼灭之刃》四百亿嘅不思议事件，健身少女嗰个迷之 MV 播放数超过两亿。 嗱，之前过一亿嗰时候我哋都有提过啦，而家就再过两亿，我觉得佢系定期增加噶，佢即系佢唔系爆噶，佢系 keep 住一路都系继续增加噶，即系唔系爆完就冇噶。 虽然我都睇过两三次，但有冇咁好睇啊？两只喎，大佬，两只啊！ 唔知系我点击嘅习惯定系乜嘢啦。其实佢从来冇一次推过俾我，因为呢啲咁高点击率嘅啦，系好容易会推俾人噶嘛。呢套嘅演算法嘅话，佢从来冇推过俾我。但我明明系个宅嚟，唔知点解。 即系好迷，系呢条片真系好迷。话电波又唔系我特别电波，但系点形容咧？好迷，即系我完全解释唔到点解佢可以有两只咯，比《鬼灭之刃》更离谱。 我怀疑其实佢唔系靠宅或者系日本圈嘅人，即系 ACG 圈嘅人去推。 我系佢讲过嘅，佢话最多人睇咩？越南，我越南，唔知点解，唔知点解， 难以理解。所以可能系，所以咪话点解佢，我点解要特登提佢冇推过俾我咧？就系、是、即系你宅嘢佢会推俾我噶嘛。 嗯。 但系我系从来冇见过推呢首歌俾我嘅，有啲奇怪啦吓。 嗱，跟住另一个就系 Netflix 播放《极歌机动女 SAC 2045》，就宣布推出剧场版。咁咧、又系嗰啲新歌加精选，就2021年内公开。呢、这个唔系重点，重点就系神山健治话 SAC 第二期咧，等一等啦，做紧噶啦佢哋。 咁呢个之前就已经讲紧，一定会有第二季噶啦，估到佢又会有第二季嘅。 佢断咗一个最紧张嘅位置，你冇第二季杀死佢都似啊。 系咪咯？补充翻少少，个电影版系2021年。二期咧就未讲时间嘅，咁我估正常咋？ 应该快咗2022啦。 正常都唔会2021年可以见到噶啦，因为佢就系要咁样去中间吊住，吊一吊吊你先，等你有啲嘢止住咳咁啊。 另一套又系 Netflix 嘅《家川亮二保卫者》，就宣布延期2022年。 我唔系好明点解佢会无啦啦延期咯，系咪佢搵唔到人？ 或者系炒咗嘅话，诸如此类。 好啦， 好啦，跟住就轮到我哋。 本来系大新闻咧，结果就唔系好严重。即系我当初系咁样，哇大捻镬，唔系咁大镬啊！因为成个六月大家都知道呢个 VTuber 系风起云涌噶啦， 系 啦。咁临尾仲有单大单嘢，结果冇事。呢、这个船长阿中宝马男啊，我哋之前提过啦吓，佢就又俾人 ban account， 佢仲要系出紧片的时候俾人 ban account， 我真系咁啊！结果过咗几日之后就嗰、那个 account 就开翻啦。咁如果以结论而言咧，应该系唔 ban account 嚟嘅。我唔系好稳定啊，即系佢嗰个好废话嚟嘅呢个 YouTube 政策禁止垃圾内容、欺诈行为、误导性内容，违反其他或其他多次及严重违反其他服务条种中嘅规定，因而遭到禁止。 佢讲呢，但呢句嘢出嚟咧，代表住咧，即系唔会话我嗰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之后就开翻俾你。呢、这个系直情系成个 account 取消嘅。咁当然佢唔系真系物理上取消咗佢，所以佢可以还原翻啦。但系正常系，除非你上诉成功，如果唔系咧，佢系唔会开翻俾你嘅。咁如果系咁，我估计佢都系唔 ban 嚟嘅。咁我哋知阿船长佢啲有时有啲片都有啲比较挑战呢个嘅嘢咯吓啦，直接讲啦就系， 嗯， 所以佢可能系上诉成功，亦都可能系唔 ban account。咁我觉得系后者嘅可能性比较大少少。咁啊，仲有一个细少少嘅机会就系封捻咗之后先发现大捻镬。 唔会啊嘛？ 嗱，因为任何一个管理员啦吓，都有权去封任何一个 account 嘅，即系你百万 VTuber 又好，你边个都好啦，即系你 PTBO 都好啦，你一样系有机会俾人 ban account 嘅，都系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ban 你 account 嘅，即系佢哋有管理员权限嘅，职员都可以管理 account 嘅，咁会唔会 ban 咗之后先发现大捻镬咧？我唔肯定，结果系冇人会知，除非入边有人爆出嚟，而正常嚟讲系唔会有嘅。咁啊，不过反正冇事，咁啊，所以就小事一宗，小事一宗，即系或者反正佢都唔系第一次俾人 ban 完有回复噶啦。 嗯， 好啦，咁啊，我哋讲完上下 VTuber， 我哋又上下讲下我哋挖矿嘅新闻，先讲嗰单 juicy 少少奇怪啲啲噶啦吓。乌克兰有单有当嗱，今次系乌克兰啦，唔系中国啊。乌克兰有个呢个加密货币嘅矿场就俾人咁个当，咁原因当然就同中国冇关啦，就系佢系俾人发现偷电。即系其实偷电挖矿呢样嘢咧，真系好常见，大家成日会听到，因为好多时挖矿最大嘅成本，除咗硬件之外，就系电噶嘛。佢对电费嘅影响系好大影响嘅，所以点解你会见到有要专登啲水力发电厂嗰类嘢？咁你偷嘅话，更加零成本啦，电方面。咁最 ACG 相关就唔系因为佢挖矿，而系因为佢用咩咧 ？PS4 目测就应该系 PS4 Steam 嚟嘅，即系唔系铺嚟嘅。其实我觉得你用 PS4 嚟挖矿会唔会戇鳩咗少少咧？因为呢个 PS4 display 嘅，相当于咩 display 嘅话咧 ，NVIDIA 嘅话咧就大概系660啊，大佬 N 捻代之前嘅中阶卡等相当于 PS4 Pro 嘅话就大概系960到970之间，都已经系三代前噶啦。所以 PS4 唔系 Pro 个性能，点解成日俾人夹啊，俾人剩就系咁啫嘛？你攞佢嚟挖矿食 display 嘅喎。当然啦，可能系因为买唔到 display， 所以一大惨都可以做得到啊。反正偷电偷翻嚟啊嘛，电力唔系问题嘅话，咁你低算力嘅够多都冇问题噶。低算力嘅嘢，点解啲人唔攞嚟挖矿？就因为食电啊嘛。 嗯。 咁偷电偷翻嚟即系零成本就冇问题啦吓。咁啊，因为咁样样，所以俾人禁咗，就唔系因为挖矿嘅。咁啊，咁啊，讲挖矿就当然要讲下啦吓。呢、这个我哋之前提过噶啦。大陆就因为开始冚啲加密货币嘅矿场啦，咁结果又如大家所料啦，啲矿卡就开始出清啦。算唔算矿难呢？就算半个啦，仲会 其实唔单止矿卡啊，连 SSD 啊、HDD 啊，而家都跌紧噶。 咁啊，开始有人出清啦，但系我唔知系佢哋当初炒翻嚟，所以心有不甘啊，定系点啦？就算系呢个出清期间咧，佢哋好多都系想守翻个正价。即系当初买嘅钱，佢又想卖翻嘅钱，我谂紧你要咁样挖完之后，挖到烂，挖到残之后，先攞嚟仲想卖翻正价， 傻咗你！ 而且大家知道，嗱而家呢个时候想接你卡嘅只有两种人嘅啫，一就觉得加密货币依然系仲有得玩嘅，咁啊想接货啦，人别人恐惧我摊份啦；另一种就系真系本来需要 display 卡嘅人，即系玩家啦。如果系前者就仲好，系前者嘅话，梗系越压你嘅价越好啦。其实都系后者嘅话就系、是。当初你将佢踩卡搞到上天，搞落嚟冇机打，而家你哋扑街，唔踩多脚都仲系人嘅，即系所以就个价系一沉百踩啦吓，长岛进行推大家明嘅。 我见咗3080卖人民币5499蚊咋。 先我提一提个位啊，正价卖到系差唔多呢个钱啦，5000蚊附近啦。正价嘅话系5000零蚊噶。 嗯。 如果系计人仔，因为佢哋系大陆嗰啲矿场啦。 嗯。 因为嗰时佢哋炒得高，所以而家跌得最惨都系佢哋。而香港嗰边咧就企得好卵硬，根据老长报料，香港嘅 display 卡即使经历过啲炸咁嘅矿难，即系半个矿难啦，所以点解叫个价依然系企得好卵硬？即系如果你谂住用咩消费券走去买嘅话咧，就自己睇路啦。 绝对唔够嘅。 我觉得系有部分原因就系正正系因为有消费券，成扎人都谂住用消费券嚟买 display 卡，结果老长嗰啲批发得零售啊嗰啲就夹死住，睇你死你班友仔会用消费券嚟买，我就唔卵降价。如果是有咁嘅心理嘅人，如果你系店家，如果你咁啱又听到我讲嘢嘅话，咁我就系蚀死你啊！睇住，即系呢个时候仲惨，谂住炒 display， 真系蚀捻死你啊！咁啊，讲完呢啲 display 相关啦， 到另一个 display 相关我哋俾人突袭嘅部分。屌喇声真係。 嗱其实严格嚟讲唔算突袭嘅，至少嚟讲就係我哋判断冇错嘅。 我哋冇估错㗎，其实问题就係我哋呢头讲完老任二三嘅一家嘢，跟住佢就咁样弹部机出嚟。 嗱首先就係绝对唔系部机呀。要简单形容就咩？Nintendo Switch LL L 唔系 LL L L 啫，嗱 size 冇变，咁样大少少，换 OLED 电换咗少少 ，cut stand 啊，即系部机个 stand 咧就会由以前嗰啲快薄依依嘅细板，变成半部主机咁大嘅大板， 同埋俾翻个 lens 你， 系啦，系咁多啫，基本上系冇分别嘅。 其实呢扎嘢你谂清楚，咪就系 NDS 升级到 NDS L 咯， 就咯。 完全系 exactly 一样啊，因为 NDS 到 NDS 就系部机细咗，但系个 mon 反而大咗少少。你翻去度啊，如果你唔信嘅话咧，你翻去度一度，即系 NDS 个 mon 其实调翻转系细过 NDS L 少少嘅。 嗯， 部机就细咗轻咗啦，咁啊，所以佢续航力都会高咗啲。咁 NDS 到 NDS L 咧个荧幕唔知 size 嘅，个质素都高咗啲嘅，系 sharp 啲，系清楚啲嘅。同埋有埋背光嗰啲靓啲啦，咁咪同由 LED 適合到 OLED 一样咯，所以啲人成日喺度铺你同冇啦，即系当初系估系铺啊，但系问题就系呢嚿嘢绝对唔系铺咯，即系 当时我呢度话佢冇可能出铺俾圆圆，唔使再讲啦。事实上而家呢个就系咩？叫象征式，咁有啲新嘢年尾俾卖下啫嘛，好有天堂做法啦。反正佢而家有一个 PS5 都冇机卖，冇 game 卖，我根本冇需要出部新机。 即系佢嘅改进其实比呢个 Game Boy 升到 Game Boy Pocket 仲要少嘅，因为 Game Boy Pocket 其实嗰粒 CPU 系喐过嘅，即系所以佢系应该系同呢个 NDS L 系差唔多嘅，所以佢依然仲有个升上铺嘅空间嘅，因为如果你要上就有啲似呢个 3DS 到 New 3DS 嗰阵时啊，嗰个级数嘅改变先可以叫做铺噶嘛， 嗯 啊咁咯。所以如果你有呢个 Switch 嘅话，就应该唔会为咗佢而买新机嘅，除非你部旧机已经俾你玩到残，咁你想换部新嘅，即系正常太旧更新。其实同当年 NDS 一样嘅，你 NDS 玩到烂玩到残， 嗯， 我部 NDS 都系咁样噶嘛，玩到残之后，咁咪换部 NDS L 咯，咁， 嗯， 你换嗰阵时候就唔会换翻 NDS 噶嘛，咁你而家一样啊，你部旧 Switch 玩到烂咗、玩到残咗、坏咗，你唔想整啦。你想买部新嘅，咁你都唔会买翻部 Switch 噶，除非个好缺货啊，或者有啲好特别嘅理由，你都系会买新嘅 Switch 啦。呢，這个我唔知点叫啊，因为如果叫新 Switch 嘅话咧，又惊你同佢 New 3DS 捞乱 New 3DS 系仆嚟啊嘛。即系不过算啦，嗰啲命名就其实自从 NDS 开始，嗰啲命名就已经好混乱噶啦，已经系， 嗯， Game Boy 年代嗰啲相对都比较简洁啲，佢系好短时间就出咗好捻多机种嘅。NDS 开始就系咁噶咯，即系咁啊。所以大家可以铺呢样嘢就可以死咗条心，最少再隔多两年之后先再翻嚟讲啦。 好， 就咁简单。 好啦，跟住又讲入同任俊有啲关系嘅。 讲开老任又早佢系讲开老任啦。咁啊，大家呢，這个都唔系大家好关心嘅国际新闻嚟噶啦。因为美军就撤出阿富汗基地，完全撤出啦，一个人都唔留啦。咁佢撤出阿富汗就当然唔关 ACGC 啦。咁入边有少少 ACGC 相关系乜嘢咧？就系，喺当地咧，呢个 Pokemon Go 就好受欢迎嘅。咁其实好多地方都系啦。咁你要知道，你喺个美军基地，你其实你冇乜嘢好做噶。咁啊，啲人就玩 Pokemon Go 玩到上嘅人，咁啊同其他啲当地居民都打成一片嘅，即系物理上啦，有时系物理上啦，有时系游戏上啦吓，打成一片。咁佢哋要撤军啊嘛。有啲报道就话报佢哋留低啲 Pokemon 喺个道场度，讲到好似佢哋好主动咁样。其实如果你玩过 Pokemon Go 打个道场，你就知噶啦。你放只 Pokemon 喺道场入边咧，只要冇人打佢嘅话咧，佢系唔会翻嚟，你系冇办法回收噶。即系你放低咗佢，如果佢一路都守住个道场嘅话咧，你会一路攞到资源嗰啲嘢啦、奖励嗰啲嘢，而你系冇办法主动攞翻佢嘅。你甚至唔可以自己攻击自己嘅道场，你只能系话揾其他人去帮你打冧个道场，系咁样嘅， 嗯。 所以啲人讲到系话佢放低佢，其实有少少唔准确嘅呢啲报道，可能因为佢哋冇打啦， 即系收唔翻啫，因为 系啊，佢哋收唔翻啫。不过亦都好有趣嘅地方就系咧，短期内啦，我唔知系最少喺人开始陆陆撤出的时候咧，其实个道场个攻击越嚟越少，可能啊有咁嘅成分，呢，這个主观推测嚟嘅啫。就是你想想当打 Pokemon Go 的其实都是已经打成一片，真的打成一片那只，这个不是物理上那只。咁即如果你将佢打咗佢嘅话，嗰只 Pokemon 就会翻咗去㗎啦嘛。 嗯。 佢想留返底一啲嘢，所以呢佢哋撤咗之后佢哋留一段时间都仲未俾人打走嘅。咁虽然大家都知道假意时日一定会俾人打走嘅。咁佢哋有少少即想留返低个纪念咁样。即但是作为一个都算叫做睇过 Pokemon 嘅，我第一样就是大比鸟。 嗯， 大比鸟被人遗弃咗20几年喺个森林入边， 即系阿弟俾你话第一次 first time， 即系嗰只包就系俾人掟喺咗度。咁当然啦，呢、這个亦都系阿小智有得选择翻嚟去执佢哋翻嚟嘅。但系白美军其实系冇选择，我睇一睇各位咁解啫。即系好啦，咁啊少少趣闻啦，咁啊。咁啊，要讲趣闻就呢、這个对各个人嚟讲可能几趣嘅，但系对当事人嚟讲可能几痛苦嘅。Apex 就俾人 hack， 而 hack 嘅原因咧就唔系话要挟佢啊或者之类，系乜嘢咧？佢系抱怨呢个 Titanfall 俾人 DDoS， 而官方冇人理，即系 吓咁咯。 啊，嗱，先讲啊。呢、这個 Apex 係 Titanfall 個系列個設定嚟嘅，理論上你可以算係佢一個 spin-off 作品，唔可以叫續作，只能叫 spin-off 作品。咁所以，但 Titanfall 之前俾人搞咗咁耐，個官方係一路都未有改善到呢個問題。咁而有部分玩家認為呢、这個純粹就係因為 EA 佢哋唔想去花錢或者花心力去維護一個唔係好賺錢嘅 Titanfall。咁所以佢哋諗就係、是、咁如果出事嘅係 Apex 咁點呢，因為金蛋嚟㗎嘛， Apex 而家仲係 EA 嘅其中一個金蛋嚟㗎嘛。咁所以佢就走過去 hack 咗佢，就將好多頁面啊嗰類嘢導向呼籲人關注 Titanfall 而家即係 server 死下死下咁嘅款嘅嘢。 嗯。 因為佢哋俾人 DDoS 其實真係 hack 做嘢啦。咁所以佢哋就走去 hack 人哋。咁、我唔知呢样算系中间对错如何，但我觉得好花生就系、是、咁样。咁因为两只 game 我都冇玩嘅，所以就即系佢哋话 Titanfall 个官方 EA 啊，佢哋明知而家咁样 DDoS 紧，都仲系继续话喺度卖紧只 game， 喺度不负责任咁样咯。 嗯， 咁啊，好啦， 算啦呢、這个。 咁啊，再一单就大家喜闻乐见，我哋又见到啊呢个 WoW 嘅知名实况主。咁就唔识读佢嘅名啦 ，A 字头我唔识读佢嘅名太长啦。咁佢就唔知系屎忽痕啦，俾人撩啊定乜嘢啦，就开台就去玩 FF 十四。其实因为佢系铁粉嚟嘅，我嘅系铁粉嚟嘅。咁佢走去玩 FF 十四，都大家有少少有引起少少轰动嘅。咁其实本来冇乜嘢嘅，最特别系乜嘢啦？有呢个玻璃渣嘅团队走去闹佢，点话铁粉走去玩，你可以话系个竞争对手，甚至系敌人啦。嘅游戏，咁佢又觉得佢对佢好衰啦，咁你觉得佢好衰都算啦，你闹佢都算啦，你好闹唔闹闹佢系阿苏，如果大家嘅记性未去到金鱼佬嘅程度嘅话，应该记得阿苏相关暴雪相关，好似最近先有单新闻咯，哦，即系只许州官阿苏，不许玩家 ASS， 即系咩嚟嘅呢啲嘢？嗱，佢有 tick 噶，系肯定系暴雪嘅员工嚟噶，真系闹一个。其实因为佢就算走去玩 FF14 咧，其实依然都仲系 WoW 个铁粉嚟嘅。咁你铁粉唔系净系可以玩一只 game 噶嘛？人哋出去玩下 FF14 就咁走去闹鸠佢，跟住 FF14 嗰边咧系直情系我唔记得官方系官方成员啦，就去出 cheat 走去欢迎佢过嚟玩，甚至系好似为咗对特别唔知扫平嗰啲做任嗰啲障碍啊，即系有啲人嚟搞事啊，可能系觉得隔篱国家嘅人，你知同行敌国啦，隔篱国家人你玩开 WoW 你过嚟玩 FF 做乜啦？有啲人喺度搞事啊，咁就俾官方 ban 咗佢嘅 account。咁都好正常，你搞事其实搞边个都应该系 ban account 噶啦，不过佢比较出名，所以比较受到关注啫嘛。嗰、那个实况主就话：我喺 WoW 玩咁耐，从来冇受到咁好嘅待遇。可能因为佢讲咗呢句嘢啦，所以啲员工有啲员工唔爽啦。但系事实上系咁样啊嘛，我又真系好少见有啲官方即系会咁样去特登去呼一个实况主，虽然佢系好出名嘅实况主。咁啊，结果有啲人咧就只系捻发作咯，即系我只能讲。都系嗰句，你要闹，我觉得都系情理之内嘅。但你可唔可以闹个第二个字呢？真系好难睇咯。即系呢头你先禁完人，之前禁人 ASS， 而家又直情成句 asshole 拗出嚟，你加个第二句啦。算啦，不过个共说即系小卵气嘅嘢，咁啊点卵点都唔够我哋嘅北方轮廓啲小方小气噶啦。 好啦，每周雨华事件，雨华事件基本上每周必有嘅。 真系，我见到一个新闻之后呢，我系理解到入面嘅逻辑，但系系咪嗰一日全世界唔准做嘢啊？我成日都觉得，喂，你要明白，贵国啲支点咁 Q 多，一年咁捻多日，即系佢话咩事咧？就呢个 PS 嘅发布会啦，拣咗系呢个7月7号搞，仲要系夜晚10点啦。咁啲人就话我呢个诶当年卢沟桥事变就系7月7号夜晚10点，佢话你好拣唔拣拣夜晚10点啊？谂紧最捻多人睇啊，梗系呢个时间噶啦，你玩嘢啊？咁结果就佢哋就成晒就话咩呢个 Sony 玉华乜乜七七又要抵制成，我谂紧抵条卵毛啦，你晚到先讲啦， 就 系 咯， 咪系咯， 唔系最好抵制， 最好嘅抵制咪就系买唔到嘅嘢就系抵制佢咯， 系啊， 即系 因为就系最好嘅底就唔好买。 即系我啲坚决底就系劳斯莱斯噶，你有冇见我买过啊？系咯，我坚决底制啊嘛。但系最恐怖嘅地方，我觉得最心寒嘅地方就系、是、Sony 真系贵咗，就改咗时间咯。 正常啦、啊、，Sony 一定贵噶，依年头边个敢唔贵啊？濑嘢点算啊？ 即系我觉得系咪同佢讲，系咪七月七号乜都谂都唔做得？因为对日本人嚟讲，七月七号咩日子啊？七夕咯，拣喺个节日度发表新机，有咩问题咧？即系你要明白大陆啲 G 点几捻咁多，佢啲唔讲得嘅日子，其实绝对唔系六四一日咁简单咯，系好捻好捻好多人多日啊，九一八都唔得啦。即系咁，当然啦，亦都系因为佢系日本嘅公司，所以佢哋特别容易同呢个相关连结啦吓。系、我都系觉得系毫无道理可言嘅。而佢哋话而家佢咁样贵完之后咧，以我所观察咧，其实班小朋友系未收货嘅。佢话要改做八月十五号日本投降退出，我谂紧 弱屎啊， 关咩捻？吔屎啊你！你买得到先讲啦，真系，唉，咁啊，少少嘢啊，咁啊， 我成日坚决抵制 Rolls-Royce 噶，你绝唔卖俾我啊！ 送嘅话我 送我都唔要， 我都唔会用，我卖紧咗佢，我即刻卖紧咗佢， 因为冇车， 我唔要啲咁嘅嘢，系啦， 我唔要，我唔要咁嘅车，我就要啲钱啫。 啊，咁啊，仲有少少香港嘅消息嘅，咁上个礼拜六日就系呢个第四次嘅 PR 啦，咁因为之前部分关系，所以佢延期咗一次，咁而家就终于可以到啦，因为香港其实都冇乜嘢啦，但老老实实佢亦都冇咗之前 RG 嗰种点讲啊，饿捻咗好耐同人嗰种卧虎擒梁嗰种状况啦，咁就变翻一个比较正常少少啦，但大家知 PR 理论上如果你计摊数嘅话咧，其实佢已经成功超越咗斯德，成为香港第二大嘅同人展啦。即系佢最值得骄傲嘅地方，因为我数过啦，佢分两日噶嘛，每一日有成百个摊嘅，咁所以两日加埋200个摊，应该已经多过咗斯德噶啦，但系唔够 RG 咁多。 200个摊算喺香港最多几多啊？ 香港最多咪300-400个摊咯，我冇记错，斯德嘅纪录嚟嘅，就当年租埋沙河啊，300-400个摊。 400个摊， 几乎系极限嚟。 差唔多啦，那个位置有几大啊？ 吓、啊，嗰、那个好卵细嘅咋 D two 啊，大佬。 同埋400个摊，其实以香港规模嚟讲系超大型噶啦。咪就日本嚟讲都算中型 event 嚟噶啦，去到 以 only event 嘅话咧，通常都系100个摊附近噶啦，已经系而家要搞到两日，因为佢第一日就女性向，第二日就男性向，咁样佢分开两日，咁 即系综合同人展嚟讲，超过100个其实算大型噶啦， 中型啦，中型啦，比数大嘅， 中型啦。中啦， 重点就系而家大家谂紧就系、是、死啦，因为我哋之前冇提过呢单嘢噶，就系九展卖盘，因为传嘅啫，所以我冇讲出嚟。咁问题就系、 是、传紧 ，但系通常金融消息呢啲消息咧传出嚟咧就应该系噶啦，最多系个主角唔一样啫，可能买嗰个唔一样嘅啫，但系好明显就九展有意放售，咁咧对我嚟讲就好卵大镬啦。有 friend 问日能士点算，我话日能士咪去会展搞咯，日协冇钱咩？但系 RG 斯德冇钱噶嘛。我因为嗰时已经炒过啦，香港如果系冇咗九展嘅话咧，其实九展个位系啱啱好卡在中间，啱啱好会展最细嗰个壳，其实可以好细嘅，问题就系好贵。即系会展嘅细起嚟咧，其实系可以适合我搞斯德搞 RG 嘅，问题就系个场租贵好多，段倍计咁多，咁呢两档嘅受唔受到咧就唔知道，因为 CP 点解搞得掂，都系因为佢同贸发局同呢个动漫节夹埋一齐啫嘛。啊，顺带一提，呢个 CP 今年就算开往后有，佢都唔会再系阿叶生搞噶啦，就唔系关佢正式身份事，而系佢本来已经话咗唔继续搞噶啦，动漫节会自己搞，咁会搞成点咧就大家就唔知点样啦吓，因为嗱书展就我哋录音嘅时候书展就到啦。咁动漫展都跟住回嚟㗎啦，佢会搞成点呢我哋就唔敢打包单，到时我应该会去提同大家提一提嘅。咁 话唔定书展我会系咁讲几句嘅、如果我有去嘅话。 咁、同人节嘅话呢就其实就真係好难大镬啦。你要摩就好而家咁样继续系屈起观塘队威或者系长沙湾 D2, 因为荃湾青年湾剧场呢已经唔系好想租俾同人展㗎啦。即系之前我问过好似系话因为嫌啲同人展搞事多。咁啊，即系我谂有少少多谢某啲 Love Line 啦，唔好意思啦，就系、是、上次自从 Love Line Only 之后咧，就 Y 剧场就唔见再租咗出去啦。然后我又听嗰封咧，就系话嗰个剧场就唔想再租俾同人展，就因为啲人会搞家阵，就唔系话佢哋人体活动嗰啲，系因为 cosplay 啊，有好多职位行啊，即系佢比一般活动要多咗好多人，好多湿鸠麻烦事，所以就佢唔系好想再租。咁而事实上亦都系真系唔好再见有青年位，其实有租俾人啦。而嗰个场其实都唔算大， 咁香港系大过 D2 嘅嗰个场，而细过会展嘅中间嘅嘢咧，系冇噶啦，已经系冇晒噶啦。你斯德就算啦，而家斯德我谂失得落 D2 噶啦，其实已经即系冇喺我边。其实斯德而家啊，斯德绝对失得落 D2， 我冇讲笑。 嗯， 但系 LG 点算咧？我真系唔知点算，咁啊，即系只能讲生命自会走有出路啦，可能日后会有啲其他嘢啦，咁啊，最后都讲下啦吓，因为其实真系浪来了啦，呢啲嘢就即系我哋斜上嘅北方轮廓，又我冇数错啊，第四次嘅急事态宣言。 根据嘅讲法就系、是。紧急事态宣言，紧急事态宣言二，紧急事态宣言三 ，Last Express， 紧急事态 Go Electric， 紧急事态四，紧急事态五，紧急事态六，紧急事态七，紧急事态八 Village， 紧急事态麦士佬，紧急事态思路。 因为我哋数就数四次，但系因为佢入边中间延长过唔少次嘅。 咩万年放置状态啊？嗰啲咩 Extension Pack 啊 ，DLC 嗰类咁嘅嘢咧？ 即系咧，除咗美国之外咧。因为美国的紧急事态其实就可以好小事都紧急事态的。譬如你去制裁香港某些官员。嗱我哋唔赞成啊，国安法之后大家明啦，我哋唔赞成啊。佢哋制裁香港啲官员嗰阵时呢，都系要经过紧急事态宣言佢先可以制裁到嘅。即系对美国嚟讲系真系冇乜嘢嘅，但系以我所知，日本就冇啲咁轻骑嘅紧急事态嘅，一嚟就其实就系我哋讲嘅紧急状态嚟噶啦。咁而家嘅日本到底紧唔紧急咧？就我真系不好说，坚系不好说。但系佢咁样第一次，大家就系好似好大镬咁样，跟住而家就系、是、喂，真系见上帝啊！真系完全系唔万达嗰只噶啦，而家系 大家麻木晒啊！由一去八月十二号，即系成个嗱东京就唔使讲啦，就无人奥运啦， 俾你压中啦。 福岛县都冇奥运， 又俾你压中啦。 福岛县都冇观众，连札幌市有几个比赛札幌搞嘅都系无人嘅。 我觉得简单啲啦，你一刀切，全部都冇人，简单啲啦，系咪啦？ 就咁样啦嘛， 即系你公平啊嘛，做乜你马术就可以有观众，游水就唔可以？嗱，举例嚟，压球其实嘅就我猛，我唔知道详细系点啊。即系点解你跑步就得，我游水就唔得先？系咪我哋游水特别容易感染啊？佢而家真系咁嘅情况，有人屌紧噶啦。点解你呢个场就 OK， 嗰个场就唔 OK？ 因为佢场系等于项目噶嘛，呢个项目得，嗰个项目又唔得。即系大家都系观众啫嘛，系咪跑步嘅特别唔容易感染啊？即系咁啊，有人屌紧嘅，其实一样都系屌紧嘅。咁啊，其实你噏中晒啦，唔止中咗，仲用晒。你之前话冇观众啊嘛， 嗯、 真系冇观众啦。 因为其实单嘢就系、是日本 What in Japan Festival 赢一就啲医生协会就话叫佢唔好搞，就取消 What Festival， 即系佢音乐所有乐会就冇搞。咁四个日本音乐组织即刻反台啊！大佬啊，成年都冇搞，大佬。即系去到一个就系、是，即系嗰阵就系你班医生协会出个声明，叫人唔好搞，跟住我就唔好搞。喂，我损失边个填咗条数啊？搞咗成年几咯，大佬。 我觉得嗱，你当系啲明报式五十大板啦吓，咁咪一人退一步，无观众表演咯。老老实实，如果你搞个无观众表演，然后网上全世界睇，先唔讲个主办单位可能会有损失啦，应该可能都亦仲唔少啲。 咪事成愿啊嘛， 但系你最少搞一成啊，同奥运睇齐咯，好简单啫。奥运冇观众，你咪冇观众咯，即系大家退一步咯，即系德国打五十大班。 同埋一样就系、是，喂大佬啊，你啲医生讲两句嘢，我就要取消。咁嗰阵就喂，咁我啲损失边个赔偿先？系咪你医生赔咗税先？ 即系仲要唔系政府啊？你政府讲都仲可以叫有少少啦。 就系咯，你班医生，即系你难听讲句就系、是，喂，你讲嘢唔使本嘅、啊。你除咗个话就防疫，即系嗰阵就防疫大捻晒啊！屌我有个你防疫，我唔使食饭啊！你班医生又摁脚，反正你就一定有钱赚嘅。跟住我就要为咗你哋唔嘅医疗体系唔好爆煲，我以为要爆滚卵事啊！跟住搞到我封场，封咗成而家唔系封一年，而家头一半个月系封成年几。仲有啊，将封几时啊？嗱，英国最蛊惑嘅就揾个理由就话，因为我哋打咗好多疫苗啦，而家啲就算而家有病都唔严重啊，所以解封啦。新加坡就老实嘅，就话超都唔知成日变种都唔知变到几时，算啦，当佢感冒算数啦，照解封。 嗱、咁你讲英国就我姑且提一提啦吓，因为现在英国嘅武肺而家讲 Delta 主要系九成都系 Delta 啦，其实佢个死亡率已经降到 0.07%。咁感冒的话咧，个死亡率就 0.02 到 0.03 左右，咁即系比感冒咗多一倍啦吓。如果系用呢个死亡率嚟讲，又唔系真系冇道理嘅。咁新加坡系另一回事啦、新加坡佢直情就系 好老实啦，我觉得唔系，我欣赏新加坡嘅老实，就纯粹就咩啊？ 喂大佬，我冇人无止境封落去喎，当我今个算鬼数喎。 佢讲嘅就係喺抗疫同呢个经济之间要取得平衡，觉得好好听嘅都。 好老实嘅，但係比较老实囉，比英国佬老实囉。因为讲啲就係、是、我成日话啦，屌死亡数字你督㗎咋嘛。你话佢系系唔系佢唔系又唔系㗎啦。但新加坡就话我冇大佬我冇钱啊，我再封落去我破产㗎啦。咁日本本冇做唔到啦，本呢日本系死证嚟嘅，就算啦，唉，我觉得日本人都冇得救 啊。佢咁佢个奥运放领死咗喺度，因为即系好多人都唔想佢搞，甚至可能日本政府都唔系好想搞。问题就系、是、奥委会嗰边唔捻射佢啊嘛。 而家射得多，而家去到而家呢刻已经冇得唔搞啦，都 呢一刻就冇得讲噶啦。但系之前嗰阵时，奥委会已经讲到谂到明，我点都唔会放你噶啦。即系变成如果日本真系坚持唔搞嘅话，佢会俾人告违约。我哋之前讲过，佢违约嘅话真系赔捻死佢噶嘛。 嗯， 即系之前已经搞成咁啊，无论搞得成同搞唔成，佢都好捻大损失噶啦。如果仲要赔捻埋俾奥委会嘅话，佢真系扑街唔捻得掂啊！ 嗯 啊、所以就有啲迫上梁山噶啦，已经系到而家更加冇得讲啦。而家你先系买唔晒嘅话，你等个原子弹落嚟啦，佢就可能真系唔够啦。即系有虽然我啲怀疑都可能会继续夹，诶，不过算啦。 冇啊，去到而家就去到冇噶啦。即系奥运呢单嘢，睇下迟啲奥运真系开始搞嘅时候，我做个专题统计呢个事件簿，做一个总结啦。 啊，到时先讲啦吓。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清晒所有嘅嘢啦，一次过。咁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嘅事先再讲，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